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哇，土伯终于翻嚟咯， 翻嚟啦。 唉，我知翻嚟之后咧，你即系你咪瘾又发作啦，系咪？跟住你连呢个火烧万世桥你又唔放过， 唔关我事啊。其实嗰日咧，我啱啱翻到 office， 其实我出咗去同阿黑食饭。 啊， 咁啊，阿张旭文就问我：喂，我哋下一节讲领会，你入唔入嚟啦？跟住佢又话我乱入。 系咯，点会话你乱入？ 跟住咧，开头咧要讲我选唔选？ 啊，金英又叫你即系补翻。一节又叫佢补翻一节啊！即系 金英咩事又？ 阿金英话：，屌你真系，喂你乱入啊嘛！你系咪即系你译日本节目嘅嘢系咪应该补翻节啊？你即系你挂羊头卖狗肉 系咪？系佢叫我讲领会噶，点知后屘讲领会之前咧就系都要讲我究竟选唔选九龙东嘅问题？咁好似咧我好紧张要回应呢个问题咁。 唔係，不過確實，九龍東嗰個狀況咧，其實係令人擔心嘅。老實講都 唔係喺我的角度， 係 我已經係大和尚嚟嘅。大家記唔記得大和尚同小和尚嘅故事？大和尚孭咗個即係婦人過河， 我知。 小和尚仲不停喺度問：喂，男女授受不親，我哋作為出家人唔可以咁做。我是大和尚，你我放低咗好耐噶啦。喂，我根本唔 care， 我自己能唔能够当选立法会议员，因为我已经话俾大家听，我人生最开心嘅时候，我发觉原来呢两三年啊， 但系 我讲乜都得啊。以前点解陶君衡会与君同眠？因为点解咧？我讲左你又屌柒我，讲右你又闹鸠我， 咁啊啱啊。咁做政治嘅嘢就係咁噶啦。 咁我要平衡嘅话，我咪要即係两边都讨好。咁啲最后两边都讨唔好。 嗯， 系咪啊？呢个系我即系第一个觉得自己好唔开心嘅原因。第二就系其实我系好享受闲暇嘅人嚟噶。 嗯，你咁呢个确实系啦。 即系我其实即系例如近年嚟，我冇一个包袱就系我搭亲飞机我都搭 business class 嘅。即系我唔系话自己好捻有钱，而系我觉得我啲钱系应该咁样使咗佢 嘅。嗯， 即系我唔觉得。你作為區議員或者係立法會議員嘅時候，你梗係夾 economy 啦，屌喺度同人逼啦，屌食啲好撚難食嘅飛機餐啦，我已經做唔到啦，已經，我翻唔撚到轉頭啦。第三，即係正如我嗰日火燒萬世橋咁所講，喂，我當年同你搏咗咁多老命，你都唔撚信我，我仲同你癲啊，屌你，係咪？最後一樣嘢更加重要嘅就係時不與我。 嗯。 我是一个知道自己究竟是去到哪个位的人。好啦，你说我有个很重要的 mission， 屌柒勾达玩勾达令到选不到。唉，留返你哋搞啦，扑街，我不做啦，我不会攞几十万出嚟喺度癫嘅，我唔会做啲咁嘅傻嘢嘅，屌我同 Anthony 食捻咗佢好过啦，喺富士大厦搏嘢搏到精尽人亡好过啦， 你选一次成百几万嘅，你咁样搏嘢搏去富士大厦，你搏几耐得？ 我系成个花生台嘅人啊，不停搏啊，B 哥主力啊， 系咪咁豪气啊？你 都搏唔到十几万啦，大佬系嘛哥，唔好搞我啦。天要下雨，粮要嫁人，勾达要赢咪俾佢赢咯。喺我嘅角度，如果我要再选嘅话，我觉得呢个本土派嘅形势，等佢过一浪先。 嗯， 等佢令到香港市民认为佢自己系错误嘅选择。香港人不停有错误嘅选择噶，由民主党开始应该系错误嘅选择嚟噶，公民党都有错误嘅选择嚟噶，到揀本土派都系一个错误嘅选择嘅时候。 嗱咁讲，咁样讲， 你要令佢有一个教训。即系话佢继续会 treasure 我哋呢一啲讲紧真话嘅人，即系做一啲为咗佢做嘅嘢嘅人。喂，屌你老尾，难听啲讲，我仲俾你出嚟屌啊！即系我，你俾我屌，我唔捻屌你啦！即系难听啲讲就系，其实我呢句说话咧，本来我系想送俾香港人噶，唔系送俾梁毅国噶，扑街！我上次咁样。 我搞捻咗廿鸠几年，你老母臭系即系 嗱，你越系咁样讲，你越系令人觉得你放唔低喎，哥。 啱啊，我系放唔捻低噶，我屌你！ 你真系唔， 你摆300万喺我面前， 你真系唔瞓。 你明知我只系使100万，我赚200万，我都要谂捻过 啊！ 我梗系放唔捻低啦，大佬，我搞廿鸠几年，我又 你做， 我由学联秘书长做起， 想嘅哥。 咪所以你唔好叫我執翻條女， 你想做大和尚啫，咁樣。唔係，但係咁講啊，即係你頭先講一樣嘢，就係話等啲香港人試下揀揀錯咁樣。 喂，你梁天琦嗰個 case 咪係咯？喂，大家跌鳩曬眼鏡㗎，跌撚曬落地㗎。喂，我都唔敢認。喂，如果梁天琦當選，大家敢唔敢認自己係香港人啊？喂，香港系个咩地方？国际城市，好文明嘅人，相信和平嘅抗争，觉得呢一个唔系以暴易暴嘅方法。屌，而家调翻转头，所有嘅道理系调翻转头嚟讲。喂，你都要投佢嘅。喂，我仲陪你癫啊！我仲俾你屌啊！喂，而家我喺花生台咩几捻过瘾？我屌柒你！ 啊，你曾 你屌捻到我啊！ 你都 sympathy 过佢哋嗰种谂法，就系话。咁呢一个佢係觉得即係咪任何方法都试过系唔 work 咁样，即係不如尽地一煲啦。 都唔系勾搞㗎系咪， 即 係唔系乱搞㗎系咪大佬。 咁你起码 我有 sympathy， 我 sympathetic， 但唔代表你咁乱搞，我觉得你系有道理㗎系咪。 咁你都要有选择先得喎，但问题就係话而家我哋讲返九龙东啦。 又讲九龙东叫咩事啊？ 唔系原本就系讲九龙东讲起㗎嘛。咁 你又想我做小和尚啊？ 唔系我知啊，嗰个选择喺边先？你要即系 come back。 唔系你问我 系咪？ 即系大家最 hit 喺花生嗰个问题。 系， 我都同谭文豪倾过。 系， 佢无端端点会走嚟做笑看太平山啦、啊？因为搵我倾偈。我话你帮下我哋花生台又好，帮下你自己又好。 即系你嗌佢翻嚟做嘅。 唔系冇咁讲。咁啊， okay、其实阿郑教授就话我唔可以成日陪你阿宋罗冰癫啊，不如搵阿谭文豪顶啦，或者都系公民党嘅代表。咁我都同佢倾过，我喂阿豪哥，其实快必选对你有好处。因为点解咧？你唔需要正面抗分啊，勾搭啊嘛。你等下快必条癫佬做咗咪得咯。系咪？亦都对个局势有一个好处嘅，即系策略考虑啫吓。快必系勾搭嗰类人嘅 style， 我唔敢讲内容。 你讲呢啲嘢咧，即系我令我谂起一套戏或者一套美剧，就系、是、嗰个 House of Cards， 即系其实佢其中一幕咧，就其实咧。就係呢一個嚇、啊，即係呢個男主角啊，阿 Frank 啊，咁佢然之後佢專登揾一個條一條靚係女人嚟嘅，佢係即係同一齊去選呢個女總統咁樣樣。咁但係咧，佢個對手有一個女性嘅一個 candidate 嚟嘅，我就係要揾一個女仔可以同佢鬥屌，係咪？我唔需要你自己 sell 咩 platform， 我唔需要你 sell 你自己咩理念，但係你就要我。喺呢一个选举论坛里面系咪就係、是、帮我屌走咗，然之后我就做张图文。 喂，我同阿飞机师咪就係咁讲囉。喂，佢帮你卡住啲位。喂，你唔使好似杨岳桥最后尾嗰时候焗住一定要同佢斗脸㗎嘛。因为点解呢？你喺上风嘅人你最怕系咩呢？你蚀张。系会蚀张㗎。因为点解呢？你屌佢嘅时候可能有啲人觉得唔好咁啦。 呢个系投鼠忌器。 即系你唔可以好狠地去做呢样嘢，正如我当日我嘅抉择系错咗啦，当然系唔系好狠地屌柒勾搭一样嘅，即系我信咗阿小乔屎乔王我叫屌你咩？ 刘西良， 刘西良个捻样屌你，屌即系行捻开啦咁样，佢仲啊唔捻理佢，咁咪搞捻到佢咁咯，系咪？喂，所以从谭文豪嘅角度嚟讲，你问我今日，我真系老实讲，我都系会撑谭文豪。咪应该搞下搞下，两席都冇捻埋咁啊扑街。喂，同埋有啲人认为我同勾达上一次加埋嘅票60000几，我话俾你听，我再讲一次，我个 profile 系转咗噶啦，我嗰啲飞其实系梁家杰嘅飞嚟噶。你记唔记得我讲个故事啊？炮打司令部，我都未搞花生台嘅时候，俾阿 B 哥屌柒我嘅时候。你有份啊，龙有份。我话我喺星期日投票，我唔记得九月几多号啦。星期五嘅上昼去派传单嘅时候，100个人 我數住㗎、七十幾百個，冇一百個咁多。同我握手，支持你陶君衡。六十個女人嚟嘅。我大唔撚大鑊啊！即係話我所有嘅激進支持者唔撚見曬啊！我就同阿傑哥或者李華明過去嘅支持者嗰度揦翻啲票過嚟， 即係泛民基本盤啦、 啊！屌，真係大揾鑊到，我都知道嗰陣時候已經係形勢不妙，話俾你聽。咁啊，點解都會女人支持我咁啊？屌、平時女人好憎憎我噶嘛，屌粗粗魯魯又講粗口，係嘛？雖然我。 但女人 個樣係唔係太差？ 我知個女人支持你咧，係一個即係排斥激進票的一個指標嚟嘅。其實 bad signal， 我話俾你聽，呢個係難聽你講。我唔係性別歧視啊，呢個 bad signal 嚟嘅。我有一次去入油喺觀塘，因為我揸住架車，有時即係去呢個地方去啲地方咁樣，隔離有個女人，啲中年婦女，應該大過我，不過我樣後生，我唔知佢大過兩支持你同啊。女人。又是女人，揸住个七人车，即系有少少钱嘅人，都系大镬呢次。我跟住再夹埋嗰日星期五嗰日上昼，八十个人话支持我，六七十个都系女人 ，professional woman， 我知大镬，好捻大镬，冇捻晒激进支持者，所以你话喂，其实我支持谭文豪反而系正路牌咯，我搬翻我啲飞，俾翻即系 即系你就 杰哥啲飞， 就帮谭文豪助选咧，反而系即系最 相得益彰。 O、okay, K， 我觉得系咁，起码咧就系、是、我讲胡志伟冇问题啦，谭文豪冇问题，咁你最惊所有花生台嘅网友都系勾搭当选啫，咁呢个就要靠快必啦，我就力有不逮啦，陶君衡。因为我已经唔系嗰个 profile 啦，可能我做咗花生台之后，啲人觉得我粗鲁咗，觉得我激咗，诸如此类嘅嘢都唔重要。但系快必系嗰个 channel 嘅人咧，所以无论你讲佢咩人格啊、性格啊、点样嘅缺点都好，即系我都听咗不少嘅。但系我觉得唯有对到个癫佬嘅，除咗索罗 B， 以毒攻毒， 系以个公告发屌你咪。即系点解我嗰次不停讲索罗 B 为佢同阿勾搭斗屌咧咁样？喂，快必同索罗 B 系同一个 mentality 嘅人嚟噶嘛？因为大家估佢唔到啊嘛，斗癫啊嘛，同佢即系反台啊，喺个选举论坛度，喂，大家都扮斯文，戴住条领呔， 快必仲有辩论能力添， 咪咯，咪同佢斗屌咯。喂，好简单嘅道理，你 Oscar 拉又到，小丽就走咗啦。如果 Oscar 拉雖然我覺得佢都係鳩毛未撚出齊嘅，攞三四個 percent， 快必攞五六個 percent 或者四五個 percent 都好啦，啱啱好攞翻我嗰陣時候嗰十個 percent 嘅票咯，鳩搭咪當選唔撚到咯。如果你想咁啊，最好嘅啦個結果。Best scenario 啦。 咁即係關鍵第三席就係即係盤住冇嘅咯。 喂，但係你個假設係咁，你覺得鳩搭係一個壞人？比共产党更坏嘅，比建制派更坏嘅，因为点解咧？个 logic 系咁嘅，建制派摆明居马，我亲阿爷噶啦，我条路线啊铺晒出嚟，高铁我系会赞成嘅，全民退保我系会反对嘅，政改方案我系会支持阿爷嘅方案，要保守嘅，咁你起码我都睇到条路啊，仆街，你唔好好似喺佔中個環境裏面，屌我都唔知道你幾時出手。 唔係因為 當時你話反對佔中，跟住你喺度拆大台。 唔係我唯一嘅疑慮咧，就係咁樣嘅啫，就係話咁佢而家叫做協住一個超級大光環，就係呢個叫做係辭職公投，即係呢個全民制憲嘅一個超級大光環去選啊嘛。咁你要預咗佢一樣嘢，就係話咧，如果你反對佢當選嘅話咧，就等於反對五區公投，反對全民制憲。 屌，我係民主派，喂，佢呢個道理講唔通。我係民主派， 咪佢會咁樣講。 你反對我係咪反對民主啊？你係咪反對普世價值啊？喂，同埋五區公投不是新鮮嘅事物啦，有咩咁大件事啊？做過啦，英文講就係 so what， 咁啊點咧？ 唔 係世界會因為咁樣而變咗天堂咩？ 呢、 這個 唔係呢個嗱呢一個道理，我哋花生台嘅聽眾，我當然明白啦。但問題就係話，如果我哋要向 即係街道名嘅市民，即係去講嘅時候，究竟我哋點樣去說服佢咧？咁樣樣，唔係即係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嘅，就即係我覺得係要係要一套對住即係街坊嘅論述。而我覺得即係如果你係要說服街坊嘅話，我哋唔係話即係針對佢所提倡嘅嘢咧去反對佢，而我要講一樣嘢係呢個人根本就唔可信啊嘛，佢係 integrity 所以咧。作为匪类监察院的听众、作为花生台的支持者，其实呢我都已经有一个打算就是这样的了、 出书 不是不用出书没没没搞那么复杂我们搞一些我不知道 有播声带 那些报纸 有播 Jingle 法轮功那些不过 是四把的就是报纸这样排派五六期、在九龙东他玩得完的了我幫你派幾日啦你叫我討白五六點起身我已經唔得㗎啦我已經即係享受閒談啊仆街屌。我幫你派幾日啦你唱鳩佢啦播錄影帶啦你唔好靠咩啦嗱老蕭究竟撐唔撐快必我覺得唔關鍵。唔好覺得唔好睇得佢咁大。快必有冇堅持快必得一個 mission 嘅啫佢贏機會好微但你唯一一個重要性同埋責任就係令到鳩達當選唔到，佢一定好過譚香文，譚香文一定差過我，同埋你唔好依賴我呢一種嘅 profile 嘅人。我記得一個網友有一句唯一講得啱嘅，唔係阿 B 哥講嗰句，屌 B 哥搞爛劇啫。佢話我周圍都喺度吸啊，我攞唔到激進嗰啲票啊，我呢下先大鑊，我攞到左膠嘅票，萬法朝宗，但係左膠好少人嘅啫嘛。我攞泛民主流温和嘅票，竟然，即系我都觉得自己系一个即系羞耻嘅仆街屌，因为我搞咁捻多年，但我一定同佢抢唔到激进票嘅，因为而家个所谓嘅激进票已经变成系本土啊嘛，我唔信呢一套噶嘛，你叫我同一人 present 啊，香港独立，香港建国，咁我做唔捻出啊嘛，我场戏做得唔好睇啊嘛，你都唔会信啦、啊，系咪？自决嗱、啊、咁样，自决我都信。自決我都可以講得講得到個道理，但我唔相信香港可以獨立到嘛。我講咁撚耐喺大軍閥裏面，所以如果你要鳩達輸嘅話，你覺得呢一個人係即係為壞嘅話，揾快必啦。快必係同一個 mentality 嘅，揾唔到快必揾阿閪必，都係癲佬嚟嘅屌，就搞得掂佢啦屌，攞45% 有冇問題啊？你话要攞多要赢个位，唔好谂啦。九龙东系阿爷嘅囊中之物，三席佢一定要上攞嘅。点解咁多人出嚟选呢？其实都系一个部署嚟嘅，我估计唔系话阴谋论。我估计如果谭文豪、胡志伟稳阵，民建联、工会联稳阵，唯一就系抢一个位嘅啫嘛。 系啊，系啊。 上次我的口号咁。关键的第五席，俾边个？阿爷究竟而家可唔可以再容让呢一个嘅本土派建立佢嘅势力？一发不可收拾咧，我唔敢讲，我真系唔敢讲，我判断唔到佢究竟佢谂紧乜嘢，佢脑里边究竟度紧咩桥桥？究竟系俾佢哋嚟制衡呢个泛民主派同埋香港嘅真实嘅反对派，定系还是系？要打壓於佢嘅文化狀態咧？ 唔係，其實嗱，我覺得即係蕭山上次講呢個阿黃大去選咧，我覺得我唔知佢算唔算高估咗佢啦，因為我隔離咁樣樣，我都即係但我覺得選擇係好緊要嘅，其實係你快必你話盤住輸都好啊，即係你而家唯一個叫做係想贏去選，但又想贏嗰個係 Oscar 啊嘛，係咪？ 咁你覺得佢得咩？ 嗱，即系咁样讲啊！ 我觉得大家睇得太高所谓嘅送人政治咯。 但系咁样 讲，即系实不相瞒，我对 Oscar 非常之有好感嘅人嚟。我觉得佢一个可培训嘅人。但系我真系真心谂嘅，系咪出嚟做几年嘢先？唔系咁样去抢一个立法会嘅位置，对你个人嚟讲，对个社会嚟讲都系个好事。即系我唔会用。鸠毛都未出齐嗰个讲法，而系无论你嘅人生历练同埋你个个人嘅发展都好，其实系咪应该由低做起？我觉得呢个系香港社会变态嘅地方嚟。即系马敬东有一次讲我啊嘛， 其实我都冇回佢，其实我想拉佢嘅，佢就话我系信嗰套就系由低做起嘅人啊嘛，奥巴马个捻样都系由低做起噶， 唔系嗱， 奥巴马咁系由州众议州参议员输咗，选众议员又输埋，跟住先选州参议员，跟住喺好多年喺呢个民主党喺度打滚。 嗱，咁我问你啦，阿陶谨申算唔算先？ 陶谨申含住金锁匙啦，靠你串命。 但系陶谨申都唔系由鸡做起嘅、哦。 喂，但系佢阿哥，佢律师做咗几年嘢，喺个民主运动里边都有少少参与，搞基督徒学社。喂，佢都当选嘅时候28岁啊。 嗯， 你唔系连工都未做过走嚟参选噶嘛？ 嗯。 喂，我作为一个。我唔敢讲，可能我保守啦，可能我鸠啦，可能我港猪啦。 系， 喂，你连嘢都未做过，你唔知道主流社会谂紧乜嘢，你点样搏个主流社会啊？ 唔系，但系我明白佢嗰、那个我 喂，你唔好当区议会选举就等于立法会选举，区议会选举另一个码子嘅事。我僆仔嘅时候，我第一次踏入竹园北24岁，我当选嘅时候25岁、嗯，成为香港最年轻嘅区议员。 嗯， 我觉得嗰啲街坊系点谂咧？你靚仔嘛，修橋補路，你咪幫我去撐咯。 嗯， 啊呢度起條橋，我唔理咁多，總之起條橋啦。我唔會諗個財政問題，我唔諗技術問題。咁你幫我頂，咁咪起條橋咯。區議會得， 嗯， 去到立法會嘅 level 係另外一樣嘢、嗯。你唔好俾青年新政嗰個選舉結果誤導咗大家啦。 嗯， 得嘅。破折号就唔捻会执啦！ 哇，你真系 屌你！我点会听条靓仔讲嘢噶？你仲做个立法会议员，即系你叻过我啦！我都自惭形秽啊！我唔系觉得自己好叻啊，我觉得自己好渣。 嗯， 但我唔会选一个比我渣嘅人噶嘛？即系我唔系话同胡志伟或者系飞机师助选啦，而系，唉，佢都好过冇啦。 嗯。 但我唔会揀一个渣嘅我嘅人做我的代表㗎嘛，立区议会唔同嘅 level， 唔好将素人政治跨撚大咗佢，青年新政系一个烟幕嚟嘅，我陶君衡讲嘅，你唔撚信就算撚数，当然呢个系一个社会现象，就是香港人已经系好躁动不安，令到大家所有嘢都唔撚信，求撚期PCCW 会唔会找到条僆仔做 CEO 啊？戆鸠，佢搞咩党话？香港众志， 你嗱你听翻嚟噶，我唔知噶，其实佢个名系 我听捻完之后，我都笑捻咗出嚟。 个名叫香港众志系咪？ 香港众志，屌爬龙舟咩扑街？唉，休息一阵。 大家好，我系快变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 HKPN.com。